乡三人行， 哎呀，今天真是一帮一，一对红。 对 呀、啊，哎，你们俩这老相识。哎，咱们三联的大记者李菁、嗯， 对对对对， 好久没来了， 没错。 我跟你说，大家看看了吗？生了孩子，哎，脸上写的就是幸福， 没错。啊，刚刚一问他什么感觉，他就说是幸福。 幸福，对。 怎么就那么幸福呢？ 那当然了，你自己最好亲身经验，你就会明白了。 但是当爹的跟当娘的恐怕还不同吧？ 我觉得是一样，道理是一样的。 对，幸福哪来？就是每天没来由，从心里泛幸福往上。 哎，你一想到他，你就心里泛起幸福。其实这样，你看他那个小脸，你就觉得什么忧愁都忘了。哎，我真的以前我听到别人这么说，我会觉得很夸张。但是我自己经历之后，我就觉得一切夸张的都不夸张了。 嗯，人呐、啊，终于是动物，是吧？这是本能基因里边的这个东西。 哎，对，我相信这是、这真的是人的本能，对对。 看见他就高兴， 看见他就高兴。嗯、 就是有不管外边有多烦恼的事情，看见他这小脸。 哎，对。嗯、哎，我真的有的时候会看他，我就觉得笑得我腮帮子都会疼，因为你不停的在笑。过了一会儿觉得，哎呀，这个腮帮好酸啊，就这种感觉。 他长得很可笑吗？ 可笑，很可笑，很可笑，确实很可笑。 你这什么说法？可爱不行， 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嗯，刚生出来是像大老鼠那么大，还是像小猫那么大？ 你没见过娃娃吗？ 我又没生过，我怎么见 过？你也见过人家生的娃娃？ 我看电视剧上，我觉得很多不真实。 那当然， 电视剧上刚生出来摆出来就像文道这么大了，那么大个儿。他们说没那么大，但是我妈妈说，说我生出来说就像个小老鼠，所以又留给我一个印象，那么一点点的。 不可能， 多大了？ 这么大了？ 我之前也没有概念，我还记得那个看那个宝贝计划，你知道成龙 的那个， 然后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说这哪可能是刚出生的孩子，刚出生孩子不可能这么大， 对， 但是你要没做过父母的，你对他的话完全没有感觉，嗯，然后生了孩子才知道，哎，刚生50公分吧，就这么大， 对， 然后你像宝贝计划那孩子刚出生，眼睛他是讲刚出生的孩子，后来你看他电影里演的又会做又会笑，那更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当然你没有这个经验就不。哎呦，知道，很遗憾，你快点啊！ 你跟他说，他跟你算对立啊，他不要孩子的。 没有，我知道这很幸福，我看到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变得很幸福，但是问题就是， 你想他们都那么幸福了，我就算了吧。 对，没错，这样子对不对？人人为我为人人，是吧？ 但是生下来也有事儿啊，我们往往想的是那得多麻烦呢，很多你先生是起名字，听说就出问题了。 准确讲也不要出问题，就之前也没有想到就是起名字会这么麻烦，现在呢就一个孩子，你想就是父母的意见，然后朋友的意见，你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我觉得现在还起名字，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难处，现在我们没有那个家谱了。啊，你比如说你要有家谱，我不知道你这个文字是不是家谱传来的， 是， 那你中间这个字就固定了，是吧？那你后面的字你就好选了， 对， 这组合的可能性就小了。 对， 现在是没什么家谱，你有无限的可能，这种组合太多了，那么你中间什么字，后面什么字，然后汉字又很复杂，你要考虑到这个平仄， 没错， 你不能都是平仄很麻烦，然后字形上呢全是上下结构的，又不好看， 对， 哎，左右结构一个，上下结构一样，很麻烦，很麻烦的。哦，听我讲你就觉得很麻烦了。 透露你孩子的名字吗？ 这个不方便透露，私下告诉你。 私下说， 不过而且 等他出名人了我就告诉你。 而且你要考虑小学生呢，他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就我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一帮同学都在讨论，就是谁的名字比较好写。 好写，对。 就是很重要，因为罚抄啊。比如说一罚梁文道，把你的名字写1000遍，那时候多痛苦，你知道吗？ 哎，说到这个，我给孩子起的名，正是因为被在这一点上被很多人批评了，很复杂。所以很多那个小朋友的家长，他们马上孩子上学了，他就有感受，他说太复杂了，考试的时候别人都开始答题了，别的小朋友都开始答题了， 他还在写 名字，名字还没写呢。稍微想一下，是这个很麻烦， 关心则乱，太爱这个孩子了，之后起名字你都觉得是个得神圣的事儿。我弟弟的孩子，你觉得怎么起的名？我还花了1000块钱，台湾的风水大师，据说他算了一通宵，第二天从新加坡打电话告诉我说，你弟弟这个孩子啊，前世是清朝的王爷，所以说12岁的时候，他妈妈必须带他到雍和宫去烧香，然后给他起名字，然后就说这名字很贵气啊，你不是我给你要钱的，你必须你得给1000块钱买这个名字，这个孩子的命啊才当得起这个贵。 这钱给谁呢？ 给他呀， 给算命的啊， 对，算命的，算命的说我不要钱， 这名字很贵气，这名字不属于他。 对，算命的说你我不要钱，为了你这孩子，你给我一千块钱。 您要不知道，你到雍和宫附近很多这个起名的。 不知道 的公司，现在这个是一个很。 我以前去雍和宫还没见过。 哎，你在那个雍和宫对面的那条街里面， 啊， 现在很多给个人起名，给公司起名，很大的一个生意。你我也是现在才知道，这个很多人都是通过起名公司来给孩子起名。当然我最后是放弃了，我觉得如果那样是我的一个耻辱，所以我没有去。 那未来中国前景就很美好嘛？为什么？因为下一代的下一代的人都很贵气，我名字都是起名公司给起的嘛。 哎，你还别说这个名字啊，好像跟人的命啊是有一定的关系。 哎，你相信这个？ 对，他老 我不相信这个，所以我就没有找他们去起。 记得我原来在节目里讲过吗？香港有个小神仙呢， 哎，对，我记得 说我这个笔画不对嘛， 对， 说要我要改名，说你要不改，我说改名还叫涛，但是可以改成文涛武略的， 那改字， 我说不改怎么办？ 他 说你要不改，40岁之前得怪病身亡。 哦呦。 但是现在本人已过了生日了，本人已过了， 所以敢讲了。那你是不是私下里偷偷的给自己写这样名字啊？ 你不知道，哎呦，我一直惦记着这事儿，因为他这个小神仙特别神，你知道吗？香港好多那个富豪啊，花10几万他改一个名字，所以我还真有点信。你知道我在今年8月21号前几天去啊，今年前几天，好家伙，我躲屋里啊！ 8月21号是你生日，我明白了， 我能不能活过去？我会进去？会出什么事儿呢？ 家里默写文涛的名字， 终于过来了，过来 画了很多福是吧？ 恭喜恭喜！ 但是我跟你说， 过大节了，您这是 人不是也活过？那天做节目说矿难，那天我差点晕过去，就听咱们那个记者讲，机器在那个红铜线采访给砸了嘛。我就当时实际是喝咖啡喝多了，我发现我有点生气，哎呦，当时我这眼前一阵阵发黑啊，我就准备这样结束我的生涯，哗一口血喷出来， 那也很酷啊， 那很 像看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么吐血， 就像演员突然死，那个是最后就倒在舞台上啊， 这是非常酷啊， 多有这个悲剧感啊，这 也传奇了， 不是顺带着说扯这事儿是为了给大家道个歉。那天咱俩一着急呢，把红铜线说成红洞线，哎， 对， 观众里语文老师很多， 主要是你们这个看来不唱戏， 唱 戏好像就说红 铜线里美好人， 美好人， 但是戏词啊，红铜线大部分人民肯定是好的，个别的太坏了啊。好，那 好，行了， 咱就扯回来， 请问正题是什么？ 正题，我跟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其实你像我们不要孩子，这 我应该让你给赐个名字，应该是这样。 什么叫赐个名字？1000块钱，不是 很贵。 我说这个孩子。好多人不要孩子，他不是说怕幸福，他想的呀，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从此以后，这一生千山万水， 想过 一道道关卡，他不学好怎么办？他坐了牢怎么办？他要是个女的，他给男人骗了怎么办？他有什么？哎呦， 那反过来是个男的给女的骗了怎么办？ 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而且将来找工作也难。这个这些事情，哎呦，操不完的心呐。那家伙到时候，我跟你说，你有多少喜，就可能有多少悲啊。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北京到现在还有一对老夫妻，现在还打官司，但是家里确实太惨了，就俩女儿。 哦，朱令那个就是他中毒那个是吗？ 他中毒嘛。 哦。 就还有那种，那就是一个独生子啊，他什么考试考分很高，上了大学压力太大，咣跳楼自杀。你说你到那个时候，你说你更愿意生这个孩子，还是更愿意没有生这个孩子？你想过这种问题吗？ 当然想过。 你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还是充满信心，我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但是我能理解这种担忧，因为就是周围人也都是这种想法。那么我觉得这个也很自然。比如说现在，特别是现在孩子压力越来越大。最简单一个例子，现在报纸不经常登说男女比例先失调吗？然后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男性会比女性多出几十万还是几百万，我忘了那数字。那我们小区那个，而且在我们小区就很怪，就是男孩特别多，然后大家那互相开玩笑说，哎呀，以后找不着媳妇怎么办，现在都是男孩这么多， 就是 很简单， 将来会形成说上千万的光棍大军。 是 是， 你儿子会在里头领头吗？ 而且还有个说法嘛，就是 你给个美好的， 咱们李菁这么漂亮是吧， 谢谢你的激励， 将来身边一大堆女朋友， 实在不行上你这做个征婚广告， 没错没错，绝对可以的。 这还是小事儿，我跟你讲，就是现在的孩子父母亲多交心呢，说上大学过去就有指望了， 你现在我给你看看现在一段记录，你就可以知道今天他的这个压力处境。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在这学生不容易，文道有体会吧？ 那当然了，比如说我在香港的话，就常常看到很多大学生，就平常这大学生很奇怪，香港的大学生呢，就是一般在上学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特别紧张，反过来你觉得他们好像特别懒散，就跟当年我自个儿念书的时候不一样。比如说我在大学做助教或者在教书的时候，比如说教发给学生，叫他们回去读什么，他们都哎呀别读那么多嘛，怎么就很娇气的。但后来现在我发现慢慢比起来啊。他们比起一些内地大学生来讲，这样的状态还好一点，就我宁愿他懒散一点。我现在发现香港有很多内地去的一些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啊，太努力，就会出事儿。 就是前一阵我们内地那状元嘛， 哎，对， 在香港那是什么大学啊？ 科技大学嘛， 就是跳楼自杀。 他们这个问题在哪呢？就是说香港啊，我发现很怪啊，因为有很多的内地大学生，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他们说到了香港之后适应不了。适应不了什么？你以为是说普通粤语啊、普通话啊、生活环境啊什么事还小事儿？他们居然有的人说香港的功课压力大，这个让我很吃惊，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的印象就是我以前接触那些香港学生都是 很闲散 ，也不大读书。为什么他们现在会觉得香港的学生程度很好，压力很大？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反过来，我反而身边接触的是内地的大学生，去了香港之后格外的勤奋。格外的努力，可是同时呢，这个压力又是很大。而压力一大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啊，我接触这些年轻人啊，他真不懂怎么样去抗压，他真不懂。他似乎给你的感觉就是你每一步都要指导他。就是说，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就算有一点什么学业压力，也都自个儿搞定。现在不行的，这个都是得要有人去专门去辅导，学校的那些辅导处特别忙。 我跟你说，辅导还碰见什么？我觉得有时候我是最不爱教导别人的，但有的时候跟一些很小年纪很小的朋友，忍不住就是说两句嘛，说两句，你知道他反应就是，得了，别上课了。我发现他对这个 很排斥， 非常反感。就是你比如说我可能比你大个十岁二十岁的哈。你要平等的口吻跟他说咱俩好朋友，他很高兴。你只要一开始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别上课，就是这种。 可是问题是这样，反过来讲，你说他很自主很独立，但是为什么那个抗压的能力又会那么少呢，那么小呢？反过来我还觉得他们其实已经习惯了，他不想依赖一个大人或者一个成年人或者家长或者家长式的人物。但其实他们很依赖。我举一个例子，我发现香港的那些大学生啊，当然香港也有一些本地的大学生会自杀或者怎么样，但好像一般的情况比内地去的学生好一点。那除了是因为环境的他本身香港土生土长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发现内地的大学生啊挺依赖家长的。我举例，我在香港曾经见过这种场面，就是那种大学的那种快要开学前，学生都回来，比如说学校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情况啊，迎新营啊这种东西啊，你会发现呢，有一批家长会举手问问题，不是学生问问题，而那些家长都是内地来的，就代替儿子女儿问问题。 对，说这个我特别有感受，因为当年我是91年上大学的啊，说着也透露出我也是老古董了， 年轻， 比我们都年轻。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家长来送还不是特别的，可能有一半，但是我当记得比如说在我那个宿舍里头，可能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家长来送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很自然，就是我自己要去上大学，我跟同学结伴而来就可以了。但是其他都是家长来送，但当时哈，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就是 很流行的这么一个， 对，不是个现象， 对，但是现在你发现家长不送反倒好像成了一个怪现象，所以每年你看， 父母不疼你了， 哎，现在成了一个典型的一个形象，你看比如说北京每年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了，然后周边交通要疏导，就是说你特别是学院路那一带，就是大那个高校，北大人大什么什么那一片交通肯定是成问题，然后为什么开学了家长开着车来送， 对， 然后住宿成问题，因为每年就是清华的那个父母没有地方住，然后住在体育馆里，然后就会觉得哎呦这为什么好像天经地义了。 我就跟你说，就是你生孩子，我现在就想郑州 替我担心是吧， 你将来会不会也要去送了 我想我可能要送了， 是吧， 就是你呀、啊、会怎么给你这个孩子打算。 就是前一阵看新闻说郑州每年增加3000个小孩子业主，小孩6岁的小孩拥有3套别墅，而且你知道吗，6、7岁的小孩买房子就登记你的名字买房子，银行不给你这个按揭的，所以说那得一次性付清 全款 付清， 但是也有人买， 买呀、啊，每年增加3000个小孩子业主。后来说为什么，就当然有也有一种说是为了规避将要到来的将来可能有这个遗产税，或者说怕我们俩将来要是离了婚呢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就是现在这个父母这个心呢， 怕孩子将来 就刚才那种担心，恨不能我一路给你铺到老， 对， 你就有了未来的房子。 前一段不是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北京银行它那个开始股份制改革，开始送股，然后很多不是说有几个是少年富翁嘛，他都是以那个十几岁就开始成了他那银行的一个大股东，这也很 就都是这样 啊、也很让人这个惊讶的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就前一阵在广州那边举行一个叫研究生招聘的那个会啊，好家伙，找工作有个女研究生说给了所有女孩子一个忠告，说我原来是一个学校的中学老师还是小学老师，一个月呢我要那么干下去我一个月能挣4000块钱，可是呢我后来想深造我去读研究生，可是现在我到这个招聘会上我找不着工作，所以他说如果你真想研究学问你去考研究生，如果你为了将来获得更好的工作我告诉你别想了，甚至你知道就在哪儿，好像是在中山大学举行这招聘会啊，研究生不是硕士生来了，人说我们不要硕士不算什么我们要博士，博士生来了人家说叫你们导师来，明白吗，他有些啊 叫导师来， 他有些地方实际是想找这个学科带头人高精尖的人才、可是呢他又拿不出什么条件、所以他想借这么一个机会、秀一秀这些学生们的导师、说回去跟你们导师说去看他感不感兴趣，根本找不着工作，拿着就是一摞简历，你想整天奔忙、而且现在还说有歧视女性的问题，就那单位说我们去年我们招了一帮女的，现在这帮女的集体休产假，集体结婚休婚假产假，我们怎么办呢，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像有中国特色，就比如说我们在招聘上啊、写只招男性，好像这因为是一个特别天经地义的事，对，其实在国外你要看他是根本不敢这么写的，你这样 是 公然违反这个法律，但是我们这好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 那我们这有什么关系，你忘了前几年湖南那个招考公务员女性双乳要对称的那件事儿了吗对不对，你没听过啊，几年前的事儿吗，多大一个段子， 对称， 对， 他是什么工作呢， 不知道，我忘了，是个公务员嘛，就是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双乳要对称，这是什么， 那 招些什么叫对称， 招奶妈， 奶妈也用不着对称， 要慈禧太后将来就奶子营嘛，不是奶子房嘛、北京还有、就专门给这个小皇帝招奶妈的，那有要求， 要这叫对称， 还是没 要求对称， 你这下了 气象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要对称，广告再见。你说现在的病症就抗压能力弱哈、 是 我倒觉得比我强，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其实特别残酷啊，就是我当年毕业了那是基本上还是能找一个工作呀、我设想我要是在今天他们这个处境下呀、哎呦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是那种人拿着100份简历表到处， 你如果今天你就必须得成为这种人、你知道我刚才比如说刚才看那个镜头我有同感，我是后怕，我想因为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我记得跟我们说我们那年毕业是最多的毕业生、但是发现这个记录不断的刷新9697，然后到现在你每年看毕业生越来越多， 对， 然后当时我是觉得我们那时候找工作好像已经很难了、但是今天我一看哎呦好像庆幸的我当时也 是那么早就毕业找到工作 了。你像说现在说十年前大学生卖一烤羊肉串，这事儿还争议呢，对吧？说怎么大学生怎么的？我跟你说，现在啊，大部分舆论就是好像也是在河南，说几个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大学生铁板烧联盟，其实都是拿着履历表找不着工作，找了很久，没办法，然后几个学生凑钱，就从卖烧烤开始，然后呢，这新闻登出来呢，好多人还去看望他。有个大学生说有个66岁的老人家在那儿看他们卖这个烧烤，最后说了一句说行，总比那吃父母的强。哎呦，这大学生听了眼泪都流下来，你想他 真的 感动。但其实是不是可能将来就这样？ 当然是这样， 从体力活开始。 我觉得当然是这样。这个一个社会，它如果整体社会的学历水平提高了，就是这样。你在美国也常看见这个，我在美国看到一些货车司机大学毕业生啊，有的还是名校毕业的。我们要开始树立一种想法，就未来啊，有两点：第一，大学毕业就相当于过去以前的中学毕业。你想想看，70年代你中学毕业叫知青了，对不对？念中学就是知青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学历贬值。第二呢，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念大学跟职业挂上钩。你不要以为就是念完大学就一定要有什么体面的工作，念完硕士要什么体面工作，它没有这个关系。大学跟硕士都只是提供某种的基本训练。那么真正对，没错，其实就算硕士啊，其实也一样。我特别喜欢硕士，在英文有个叫做 second degree， 第二学位。 它是一个过渡， 对，它是个过渡，而且它就是一个学位。 我还以为是说它这个硕果仅存的意思。 不，就我们中文讲硕士，当然觉得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硕学嘛。但其实硕士只不过就是你有一个学位，你学了某个东西，硕士你想学多点东西，或者学另一门东西。那么你就学嘛，学了东西是为了你的人生，为了你的爱好，为了你的人的陶冶，各种基本能力的训练，跟你的职业是无关的。因为真正说要就业的话，其实反过来，我比如说我以前也曾经帮一些公司或者我自己有份参与的机构招聘，我也发现请回来一些博士像傻子啊，因为他念完书之后啊，他的头脑反而不一定是职业社会需要的头脑。 没错，这事儿现在有点麻烦。你像现在有的学生从在校园里就开始创业了， 对呀。